我懂得养生，你啥是养生？这我都讲过了，养生第一，保健第二，预防为第三，治疗为末。那养生第一养啥呀？是打打太极拳，早上做做晨练，那只是次要的。你把你体内这个100万亿 这个小生命啊， 这个小生命，这是生命，这叫养生。 太阳好啊！ 说古人说养生，你这就是智者，这是大智慧。他没给你说透，让你去悟去， 点到为止哈。 点到为止。养生。那咱们不是今天不明白吗？那今天不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吗？干什么呢？杀生。用啥杀呢？用抗生素杀。 真是啊。 用化肥农药，啊，各种化学添加剂来杀，把这羊伤了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啊，我就想长寿，我就不想死，但你啥也不懂呢。说咱们说讲治胃病。讲治胃病，不光让大家不得病，还得长寿。 对， 这个长寿啊，可不是说像有的人那个长寿，也活100多岁，一生病， 活出质量来哈。 对， 不仅要长寿，还要活得好，像植物人似的哈。你即便活100年， 没用啊， 意义也不大呀， 没有意义。它是个负效应，它不是正效应。所以这个古人的话，真的是，你说什么叫不提老人言？老人就是古人，古人都是老人。 这个老人呢，这个代表着经验哈，经历。 对呀， 所以他的话呢，就是经验之谈。 对， 先见啊。 对，先见就是人家几千年呐总结出来的。老祖宗哪有净编瞎话？哪有啊？就他每留下的话呀，都是让子孙好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商品社会，我们一切要向利的时候，我们会给子孙留下什么话呢？如果我们告诉子孙，啊，怎么能骗钱？怎么能挣没良心钱？是吧？怎么这自私？ 怎么发财？ 怎么发财？要全留下这话，怎么教子孙行善？不说了，吃亏不是福了。你看， 那就坏了。 子子孙孙那可一代不如一代， 就是 你坏，我比你还坏， 一代比一代坏， 一代比一代坏，那可坏了， 就是 那真的坏了。就说呢，这个内因、外因。综合的哪块都不能差事 儿，对， 叫不差事儿，不掉链子， 对， 就是每一项都往加分，全往加。抽烟不好，不好咱就别抽了呗，是不是啊？说喝酒不好，喝酒不好那咱就不喝了呗，说少喝点好那少喝点说你也可以喝1-2斤那就不好，是不是？说熬夜不好那咱就不熬夜了呗， 对， 老熬夜他身体就不好嘛，不好就损寿嘛，说自私净干坏事儿，那不好，那就损寿呗。是不是？那积德积寿嘛，积德就是积寿嘛。那我们就多做点好事呗。这个道理吧，说一说，是不是就都很浅显，很明显了？ 就是很明晰了哈。 那明晰了，清晰了，就不迷茫了。光说长寿，说长寿就长寿了。那你这么说，谁信呢？那怎么能证明呢？这事还得证明。就我说这些事儿都得证明。要不证明吧，就跟没说是一样的。是不是啊？ 实践 啊，就实践事实证明一切，你必须是这样。 这理论必须得结合实践啊。 这个实践，这个是来证明你理论的。 对， 这个实践出真知嘛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你说你那是不是真理？是谬论还是真理？只能用实践来检验。那这个实践，我自身能证明，用过我的理论的人都能证明。那就说我自身来说，就这些事儿， 从小到大哈。 就是很多事儿都体现出来了。首先说人怎么叫长寿，咱从头上说，说头发白了，白了那就叫老了，那怎么能叫长寿呢？50多岁头发全白了，说能长寿。如果80多岁一根白头发没有，和50多岁全白了，那能一样吗？ 就是 光说长寿，那你一说就得信呢。 也得有个指标啊，哈， 不是，你得有一个证明啊，你拿出个东西给证明证明啊， 有个反应得哈。 对呀，50多岁，秃顶了，头发掉没了， 就是 说这长寿，人那100来岁的像年轻人一样，你能说你50多岁秃顶就是长寿吗？那我呢，摄像机，你就看头发就知道老没老， 早就看出来了， 是不是？ 真是 就看看头发就知道老没老啊，就说 面色， 整个头发不秃顶。头发数量不减少，这可是在40多岁的时候，把那手插在头发里头，搁手压一夹，那黑乎乎的， 掉头发， 掉头发，掉发呀，脱发呀。 哦， 那时候我就知道六十多岁呀，恐怕就掉没了。 哦， 那可现在呢，就怎么往下拿，几乎就一两根没有了，不掉了。 哦，这也是个体现哈。 哦，哎，我就这么调，这个阳就把这阴调平衡了，头发就不掉下来了。 所以这个人的这个衰老啊是可以延缓的哈， 延缓，衰老可以延缓，这是说就平时多注点意，但是你要掌握规则了呢，你要掌握法则了呢， 它有上药哈， 你要掌握规律了呢，你要把这规律一直保持平衡呢。 对，它为什么有的这个寿命那么长，有的那么短？ 但动物它不知道怎么调自己啊。 对， 万物不自知，我们人也不自知，当你自知的时候，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？这个最早的时候，那个头发，白头发也出很多了。 嗯， 那现在你看哈， 星星点点， 这不是一根一根的吗？ 就是啊， 这个一根一白的，要如果是白的，那你看这一片应该是一片，它不能几根是白的。这个后边呢，你看这块有点白的，但是吧，要如果是这块白的，应该这块也是白的。 对呀。就星星点点嘛， 对， 不是一片一片的。 那我就感觉， 那这比较少啊。 我 这个年纪， 我的头发 不多见， 四十岁以前头发还好了。 哦， 如果我能经常保持头发，经常保持，永远保持，我不相信我能老，我不相信我会老。 这也是一个很好指标哈， 就看头发就行， 体现。 不用看别的，这不也说话快七十了吗？ 就是啊， 那一样七十的人，他可能多数人头发不如我的头发好。那我现在其实我要九十前我要这样，大家是不是就幸福了？ 这个生活当中啊，经常有一些报道，就是有一些返老还童的这个现象。真有。哎，那有些人这个牙齿到老了反倒好起来了哈。 对呀， 像你的这个头发似的。 有人老了还长一口新牙。 就是呢。 那他肯定有原因。 所以这个人呢，人体真是非常奇妙哈。 奇妙， 有些我们可能无法了解的，还没有发现的。 不自知吗？ 对对对， 当你自知的时候，这问题就好了。 就是 当你糊涂的时候，自己怎么死的不知道，怎么得的病不知道， 这个健康啊，长寿啊，从头发上就能看得出来哈。 对，说你能不能长寿，能不能健康，咱就看看头发就完了。 对， 都别说看全身，这是一个表象，一个信号。 对， 是吧？ 有的人呢，未老先衰哈，还没到这个相应的年龄，头发就脱落了，枯糙哈， 对， 无光，须发早白哈， 就看着像个树似的哈。 对， 你看那个树，一看那个树焦烧了，树梢全干枯了， 就是啊， 树梢不长叶了，就知道这个树不会长寿， 真是啊， 它得病了，人家树叶它特别茂盛，顶尖儿，你能说它马上明天再过两年就不行了吗？ 健康不健康啊，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得出来。 再一个呢，就是眼睛，这个一般规律来说，正常规律。叫花不花四十七八。 哦， 人吧在四十七八岁的时候，眼睛就花了。身体不好的人，四十岁过一点儿，四十多一点儿眼睛就开花。 哦， 那身体好一点的呢，就是五十多岁才花。那么体内有益菌多的，可能八九十岁眼睛不花。 哦， 叫耳不聋眼不花。 就是。 那为什么有人四十多岁眼睛就花了，有人八九十岁还不花？就取决于体内的双歧杆菌多少？ 这个阳气哈， 阳气，正气， 对， 就取决这个，有这个阳在，它俩相互转化，转化它就平衡，平衡就不花。 哦， 你早早就花了，那说明不平衡，不平衡还能长寿？ 早早的就失衡了， 早早就失衡了。 哦， 就这么简单道理吗？那我呢？我是五十来岁那时候才花的。 哦， 那时候在公司，你看那时候看报纸，可哪借镜子？不买镜子，因为刚花嘛。 哦， 刚花就不买镜子，就觉得不经常看报纸哈。一看报纸，谁把镜借我看一下？到后来发现不用镜子了，岁数一年比一年大。你看，快七十来岁了，不用镜子了。就我拿了手机，比如说你那顶那些小事，你能看见吗？那些微信呢、都能看见。 就正常的距离。 就正常距离。 哦， 不带镜子。那个比我年龄小的人说，那不带镜子啥也瞅不着。我这个今年的八月份。我在北京304，做一个全面的体检，他给我出一个体检报告，两个眼睛全1.2，那全1.2 视力哈， 那个医生就觉得，哎呦，他说你身体真是非常好， 就是啊， 是不是？ 甚至和你的年龄不相称了啊？ 对呀、那你说这个原来不是这样啊，那现在怎么又这样了呢？ 就是， 那就说明这个阴呐、原来吧

干啥呀？那十五里地走一个多小时，就当讲故事。我呢就看那些个古书，看完了吧，你看给他们讲，他们天天听我讲。那时候 哦， 就这一道同学嘛， 哦， 上学这一道就讲 讲书哈。 哎，一上道，他们就开始接着昨天的讲。 他讲什么呀？ 还得讲。你像那个讲武松传， 哦， 讲水浒，就讲这些古书呗。 哦， 有的时候也讲现代那个， 嗯， 哎，革命战争是这个。你看，那个时候吧，我就发现我记忆力非常好。结果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发现记忆力不行了。 哦， 就昨天干啥来的呢？就怎么想想不起来。说有个什么事儿，刚才还想起来，然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。我就觉得完了，老了，啥也记不住了。人一老了吧，我脑细胞萎缩， 嗯， 小脑萎缩，记忆力减退，这是普遍现象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这就是一天不如一天。 哦， 哎，过去有一句话叫“人过三十，天过五”，说一过了30岁以后啊，嗯，就等于 天下坡路了， 天气哈，嗯，太阳往下落山了。 对，一天不如一天， 一天不如一天了。 嗯， 就那感觉，所以我就说，千万可别过30。 啊， 在20多岁的时候， 对， 就老害怕过30，过了30，那就开始走下坡路，就害怕，就不愿意死嘛。可是吧，40多岁，哎，记忆力就知道完了。现在你看又恢复了，你说这凭啥呀？那就是这个阳气把阴调了，调平衡了， 嗯， 相互转化了，记忆力恢复了，牙齿也不掉了，心脏也好了，这一身的毛病几乎全没了。 这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者哈。 对呀， 所以你才有精力哈，有这个体力来跟我们讲这个治胃病。 对呀，因为过去我说，那鼻炎，那鼻炎还有好的， 嗯， 是不是？你看整个这个严重的萎缩性鼻炎，哎，好了，整个口腔什么溃疡啊、牙龈炎呐、牙周炎呐、咽喉炎呐、食道炎呐，这个整个5脏6腑胃疼啊，整个那个肝呐， 嗯， 你看这好多毛病， 原来也是一身毛病的， 一身病啊， 嗯， 一身的病啊， 这看不出来，你不说看不出来的， 嗯，你看能看出来吗？ 就是啊， 是不是？我要不说谁也不知道， 嗯， 那就是这个从头到脚，你看这些毛病。逐渐的，越老了身体还越好了。 嗯，我记得你说过哈，睡眠特别好哈。 躺下就着， 就是。 你说咱们这个事儿多大呀？ 嗯， 多呀。那有的人一宿宿睡不着觉，这明天这个事儿那事儿。 嗯， 像我这不是。 尤其说这个老年人哈，有一句话到老了叫轻哈。 对， 嗯。实际上呢，这可能就是说睡眠不好的一个说法哈。 对，嗯。 睡不好，睡不实。 睡不实。 哎，睡不着。 嗯， 就叫轻。 我这就不行，我这不管有啥事儿，这天大的事儿也是。躺下就着， 比我叫还好哈， 啊。那这在火车上，您说这坐火车一般一换地方啊，一有动静睡不着，我那往上一躺就着。这车里有啥事我也不知道，到什么站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一觉就到明天早晨。 难得哈， 哎，就身体好，精神好， 精神好， 心情好。你要心情，你说能不好吗？ 嗯， 救了那么多的小孩，说心里特别特别的踏实、 坦然、 坦然、 充实。 有一句话， 平和啊。 就是说，什么事儿不着急，不上火。这个过去有一句话叫火上房不着忙啊。啥叫火上房不着忙？ 嗯， 心里有底，踏实，没事儿。哎，就是那时候 淡然啊， 淡然。我说我搞养殖业的时候， 嗯， 那我妹妹打电话说机房着火了， 嗯， 我告诉她，我说你们救火去吧。坐自己坐着不动弹， 你都没去啊？ 没去， 哦， 他就在那坐了。我说那说火上房不着忙，那就说我呢， 真是哈。 你要啥事都心急火燎的，你说那能不作病吗？ 就是啊，总处于失衡的状态呀，啊。 哎， 嗯， 就是什么事都踏实，什么事吧都心里有底，那你就是少得病啊， 嗯， 少作病。有的人没事没事老想着， 没事找事儿 哈，啊。不是，他老想着有事儿， 嗯， 没病。老想着，哎呀，可别得病啊！这个心态怎么能好？ 嗯， 心情怎么能好？除掉我说的这个有益菌，还有刚才说那个外因，那也不是说全解决了。哎，你比方说，就说这个，运动，哎，这个就成天在那躺着也都能行，那不行。说什么叫活动活动？ 生命在于运动，啊， 在运动。哎，你动一动，动一动，这个活血、舒筋。活络， 嗯， 它这是有道理的。这个调调阴，你这么一调，这个阳呢，你阴健康了，